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逍遥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琴翻唱的《康定情歌》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2004年的翻唱专辑《银色月光下》。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，这是由主演杜德伟带来的《黑色契约》。而这个电视剧呢叫做《第八号当铺》，而当中的前奏里的女声吟唱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这也是一个特别有风格的歌曲，而杜德伟的唱腔呢在这首歌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这是来自杜德伟的《第八号当铺》当中的主题歌《黑色契约》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已经对外开放了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呢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王菲的一首歌，这也是林夕和张亚东在王菲的专辑当中早期的合作，叫做《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》。

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，我们曾经拥有善良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罗大佑的《闪亮的日子》，这也是他1989年情歌《闪亮的日子》当中的一首歌。罗大佑的这首歌呢，充满了怀旧的味道，因为《闪亮的日子》呢，是曾经过去的闪亮的日子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有怀旧的情绪，来自许飞2008年《恰许同学少年》当中的一首歌《夏天的味道》。这个夏天呢，也是那一年的夏天，也是曾经单纯天真的岁月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 这是来自许飞的《夏天的味道》，继续接下来呢，是来自陆毅的成名作，也是赵宝刚导演的得意之作《永不瞑目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呢，是由孙楠带来的《你快回来》。在这首歌当中，孙楠的高音呢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刘庆。 时间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

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，跟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。 这是来自老狼的《情人节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7年《北京的冬天》专辑当中。其实这首歌是个翻唱歌，原唱呢是来自和老狼一起对唱那首《青春无悔》的叶蓓，原来的歌名叫做《在劫难逃》，改成《情人节》之后呢，多了一份浪漫的色彩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要听到的是珍妮带来的一首粤语歌《再度孤独》，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就是《逝去的爱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Love is over， 而我再度孤独，不知怎过每一天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， 而你笑面不再现，只好飘进记忆中，共你再度两相牵。Love is over， 夜已渗在空间里面，空虚的我更空虚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，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，漆黑里我低泣，已是听不见。不想想起偏想起，当天只属我的你，今天只可轻易枪毙，假装依仗你手臂。此刻找不到生的意义，人活但如死。在我身边 ，Love is over，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，轻轻呼你数千声，但你已是听不见。